今年，北京广播电视台、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“运河潮起40年”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，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。10月16日，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，听见经典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蝉声，它低了调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非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单。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王殷和赵镖师一起押镖来到漳州，赵镖师建议说，天色已晚，先在漳州城外寻个店房住宿，第二天白天再进城去交镖。那么对于这个建议，王殷又是什么态度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对，您是老在行，胡镖主说的这一趟我全听您的。得嘞，赵爷您辛苦。那咱们住哪儿啊？我常在此处走，这10年间漳州我常来，就在漳州东关以外有一座孙家老店。掌柜的姓孙，叫孙茂昌，跟我还不错，咱们住他这儿就行。 哦，王爷一听，哟，对， 卖房子点地换钱，我到杭州拜老师跟剑客爷习武，就为的是这口气。逗的就是孙之孙茂昌当初踹我一跟头。哦，10年吧，这店没关还干着呢，现在他当掌柜的了。好嘞，听您的，就住孙家老店。您是漳州人，这您熟吗？熟啊，孙家店我有影儿，不用您领着大概齐，我也能到那儿，但还是您领着方便。好吧，走吧。汤子手大家伙一块轰着锣垛子，这伙子人够奔孙家店。到孙家店一看，伙计在门口正往里让，行了，天要塌黑了，进不去城了啊，赶进城的别往外赶了，您就我们这儿住吧，把店房宽敞干净。这一瞧有罗垛子来啊，人也不等你同意不同意，这就摘下门槛。您看见没有，这往里来，往里来，往里让。还甭说静心就想住这儿，就不想住这儿，人这么热情，一看天也黑了，得了，就这儿吧。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进来了，伙计招呼人，大伙七手八脚的卸罗垛子，牲口牵到后边刷洗印六暂且不提，单说这几位主要的镖师进店不能够直接就回屋住着，得要前后左右看一看。人家店里边人也知道这都是保镖的达官，保镖的达官例行得要店前店后瞧瞧。店头了，哎，大门，店门这儿进来，过岛门房往里走，几套院子，多少间房，大概住的都什么人，后门在哪儿，火房在哪儿，柴房在哪儿，着了火也了不得，人都得研究清楚了，观看一下地理。 都瞧清楚了， 谁上半夜谁下半夜，照着个个啪啪一安排，这才请少将可够奔上房屋。伙计是殷勤陪笑，啊，煤气座您是赵爷吧？哎，不错，伙计脑子真好。啊，达官爷，您这回一共几位？我们不到十个人。哎，东西，都在这屋搁着。我们呢，明天一早进城。是是是，您吃过饭没有？前途已然用过了，我们什么不用。您给预备啊，洗脸水，预备我们喝的热水，剩下您就不用管了。晚上小心火烛的才是，您放心吧。伙计转脸往外走，王爷一伸手，且慢，伙计，跟您打听点事儿。您说，这是孙家店的啊？伙计姓孙呢？哦，我不姓孙，掌柜的姓孙，我姓崔。 哦， 崔伙计。掌柜的今年高寿啊？您问老掌柜的啊？老掌柜的前几年故去了。 哎呦，我师父死了，我是这店伙计学徒的， 我管孙茂昌他爸爸叫师父。哦，老爷子故去了，听完这话心里的酸不溜丢，挺不好受。老爷子走几年了？哎呦，老爷子走时候我还没来呢，我新到店里五六年，我听老伙计说可能走了有个六七年了吧，反正是我来之前走的。 哦， 现在掌柜的呢？现在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儿子，叫孙茂昌。我们掌柜叫孙茂昌。 嗯， 店里头有比你老的伙计吗？有，还有好几位呢。有超过十年往上的吗？那几位都超过十年了。 好， 王爷一听，这要没当年那帮哥们儿，我这仇报的没劲了。为什么？他踹我是当着大家伙踹的，我跟建哥练十年，我要踹他还得当着大家伙踹他一跟头，这口气才算出。 嗯， 好，掌柜的在吗？在呀、啊、你把孙掌柜的请来，你就说客人呐，保镖的达官爷我要见见他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甭问了，我们见面自说就是了。好了，我给您看看这会儿掌柜的忙不忙啊。崔伙计够奔后院，孙茂昌呢吃完晚饭，天要黑了，打算呢店前店后转一圈，嘱咐嘱咐伙计就睡觉了。崔伙计来了，掌柜的，干嘛？小崔，头里保镖达官要见见您。 哦，哪儿的？ 是江西的，总来胡镖主的镖，我认的。那赵德个也在。 哦，赵德个， 赵德个跟我不错呀，我们俩每回都住在咱们店里头，都聊会子。他找我，不是他找您，这回来年轻的，比赵德个岁数年轻点。 哦， 干嘛？不知道，人不说，人说见您面，您跟他聊，好吧？你让他稍等一会儿。片刻之功，孙宝昌跟着到上房屋，外边黑呀、啊，天也黑了，屋里头亮啊。他们坐在屋子里头，门窗没关呢。孙知孙宝昌倒背手。走到上房屋外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再想不进去可就不成了。 嗯，这不是王印吗？ 哎呦，坏了！十年前我踹了一跟头，我说他得下司工去，给他气跑了。后来我跟人一打听，点房的卖地，说上南方找高人习武去了，标主了。押镖就来了，甭问呢，这十年私工没少下呀，这是找我报仇来了，想转身走，王银全他了，这寒碜更大了，伙计也不让走啊，人找您谈话，您怎么走了？一时进退两难，愣在这儿了。王银抬头也全他，王银可就站起来了，兄弟，不认得哥哥的吗？ 认得。 师哥您回来了，好说，屋里说话。哎，伙计一听怎么意思、啊、王爷不让，王爷点头，小崔你进来 啊，伺候您， 去够十年以上的伙计全找来。掌柜的甭问，你们掌柜的，你们掌柜的跟我也不是外人，这店呢告诉你，我当初跟这干过，还不是一年两年， 要论资格，我是你的老前辈。去，把这店够十年往上的，比你资格老的老伙计都找来。我有两句话要跟你们掌柜的说。小崔一瞧，我们掌柜的管他叫师哥，那他们是老相识，我叫去吧。一看掌柜的没言语，叫去吧。稀里呼噜一会儿，哥几个全来了，有拿着围裙的，有拿着笤帚的，不知道什么事啊，正干着活呢都。到上王屋外的王里一瞧，哟，这不是王阴师哥吗？怎么意思回来了？坏了，练成了。找茂昌玩命来了，这是要报那一脚之仇啊！这是，大伙都在外边不敢进来。孙茂昌一回头，你们哥几个干什么呀？掌柜的，这不是王阴哥吗？啊，是他呀，那害什么怕呀？甭害怕，甭害怕，您就说怎么意思吧。那还怎么意思，兄弟？这十年没见我，干嘛去？想必你能琢磨出来。琢磨得出来，听说您到南方找人练武去了。哎，你说对了，这一脚白踹我一跟头啊，我没想住你这儿，皆因为我们这赵镖师啊，他出的主意，我是想连夜进城来了。他一句话提醒，告诉住孙家店，勾起十年前这段尘烦。兄弟，没别的，练成没练成我自己不知道，总是兄弟你那句话说得好，我下私工了。这十年我可一天没闲着，就等的是今儿个。这么办，这哥几个都没辞，正好咱们俩找块干净地方，咱比划比划，可也没别的啊。兄弟你放心，哥哥我这十年练这么大功夫，我绝不下狠手，最多踹你一跟头，咱俩就算两清。你爸爸老掌柜对我可不错，临走的时候不仅不克扣我的工钱，反而多给这点恩我没忘。你还是我兄弟，有什么需要哥哥我帮忙，凭你一句话，但这面你得给哥哥我找回来，皆因为这十年我跟剑客练来着。孙茂昌一听， 师哥别介，哎呀，您当初让我踹一跟头也是为事所急，我话呢也没说清楚，您就气跑了，总怨兄弟我话说的不对就是了。您大我小，您跟我怄的什么气呢？点房子卖地，您下江南练武去，不就为一句气话吗？这面儿我是给您找回来，动手大可不必。甭说您跟剑客练十年，您随便找一人练十年也比我高得多。可是呢，我不愿意跟您打，这么办，当着大家伙，当着赵镖师，大胆的我给您赔个不是，让兄弟我年轻了，说小我比您小一岁，得嘞，总是大一岁是一岁，怨我不对，咱哥俩这码事接过去了。您真把我打喽，摔我一跟头，这店我还开不开了？赵德根一听，还有这么档子事情，嘿，这怨我了。他说连夜进城就进城呗，我说不急，住孙家店还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哎，我说少剑客，你们这兄弟这两句话我听得可不来呆，够意思，人家给您赔不是了。当初你们什么茬我不知道，不就一跟头的事儿？得了得了，咱们过去得了。众位师兄弟都过来了，都是店里老伙计。王英哥，王英哥，您看这十年没见您了，您老现在出息了，跟见个小徒了。得嘞，掌柜都说在这儿，我们大伙一块给您赔不是了。您能耐大了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大伙这么一央给。王英一听，你瞧，那得了。嗨，茂昌，我可不是诚心跟你怄气，咱们谁跟谁光屁股一块长大的，你爸爸对我是真好，我这刚才一进门一听老爷子没了，我这还怪别扭的，冲老爷子我不能把你怎么着了，可我当时是真生气，可要没你气我，这十年我也不能这么出息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瞧大伙了，得了兄弟，别的不提了，这码事算完，得了得了得了， 你这十年练没练呀？你要练一会儿，你给我练练，你给我练练这个什么，我瞧你怎么样。反正我也明儿才进城呢，明儿进城不成，我给你说说。进城交完银子，我让他们先回去，我在家住几天，住几天完了，我把你这功夫重新给你规制规制。孙伯成一听，哎，得嘞，师哥，谢谢您了，我也别练了，我这刚吃完饭，我练完之后啊，我这胃也不合适，再喝一肚子风，您说是不是？再说您也别跟我规制，您老不是保镖打官啊？那不假，您明天进城交银子，交完银子您还真别走，让赵师傅他们先回去，您回到家来，咱们哥俩好好聊聊，是不是？这十年没见，我怪想您的，既是您老人啊，网开一面把我饶了，咱们哥俩呀，您是我哥哥，我得好好尊重您。至于说您指点武艺这个，您别费心了，我有老师。哦，你有老师？你老师又该怎么着呀？你别忘了，我是剑客门徒。哎，我是跟剑客学的，你这老师还能高过剑客去吗？是不是？你要这么一说，你这不是找事儿吗？那不练今儿还不行了。我倒瞧你这十年跟你老师学什么样呢。师哥，您练几年？练十年呢？那完了，我跟您更比不了了。我才跟我这老师练五年，您走之后啊，五年之后我才遇见我这老师，跟这老师练了五年，跟您说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肯定是打不过您，咱别练了，行不行？不，咱们那个踹一脚那事儿完了，不提了。就冲你刚才说你有老师这个，我得跟你练了，皆因为我是剑客门徒，我听你说话别扭，我得教给你。得了，你们甭跟这站着了，你们都活动活动吧。喂，我们别走，我们瞧瞧。掌柜的，人紧着要跟您练练。王英哥回来，您就练练呗。我练什么？我练？你不有老师吗？是有老师。哎呀，不，师哥真练是怎么的？真练呀。您跟哪剑客练的，我可就不问了。您老师是什么剑客，我也不知道。我练得过您，练不过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您要非说练呢，咱别白练。不白练怎么着呀？这么办吧，我后边有个练武的地方，就是这几年我师父教我，我们爷俩就跟那儿练。哎，咱哥俩一会儿就后边。您要瞧够地方呢，咱就这儿练。咱哥俩练好练歹搁一边，我要练不过您，这漳州我也没法待了，我给我老师丢人。皆因为我老师在本地些小有名的，我给老师丢人，这孙家店我也就不要了，我再找地方点房子卖地拜师去，我再练十年回来找您找这面来。这是我不如您，我要倘若侥幸再踹您一跟头，师哥，2万银子您拿不走了，回江南找你老师这剑客来，我还听不得这剑客这俩字儿。让你这老师这剑客来领这2万银子来，老师到2万银子给你，您交标去，有什么话我跟你这老师说了，老师不到这2万银子您拿不走了。赵大哥一听，干了。一道没碰上劫道呢。临了临了，他要进城，我出的主意不让进城，我非出主意告诉住店，我跟他还有交情，我跟孙宝昌没深交，每回过漳州我都住在这儿，闲来淡去的得聊会子。你说这怎么话说的？人敢说这话，敢拉这口子，就得有过人之处。我还不知道这孙掌柜的会练，真说我们这少剑客让人踹一跟头是小，你们哥俩事儿我不管，2万银子扣这儿了，那能成吗？我们标主赔得起不行啊？没有人这个剑客爷来，这2万银子不给呀、啊？别介别介别什么别介，起个字。王毅一听这火又上，怎么意思啊？ 哎，怎么说着说不打还不行了？哦，这么唱，瞧这意思，这五六年你没闲着。好啊，你这店开不开我不管，这两万银子就这么定了。你踹我一跟头，两万银子不要，我回江南搬剑客老师去，就这么定了。走后院，不打不行了。稀里呼噜，大伙儿一块儿奔后院。那说他打得过王银吗？那谁知道？他有老师，有。搁下两个人。搁到后院比武，咱们暂且不提。我得给您说这孙宝昌。哎呀，哪位编的这雍正剑侠图？孙宝昌这段书太好了，我还真喜欢这段书啊。王英让他踹一跟头，王英赌气走了。孙宝昌这人后头越琢磨这事儿越不对，也赖我这话没说清楚。我当着好多伙计师兄弟大伙一块都练，我这话有点伤他，你得下司功去啊。您练功我们也没闲着，我们不说您这天天练功净嚷嚷，您这算怎么意思？当着大伙一臊他，他受不了。他走没关系，点房子卖地这根儿就没了，这可就入了三不归了。真说我这师哥到外边混得好了还则罢了，混得不好就死得外乡，这我孙宝昌不缺大德吗？再有一个又没大过劲儿，不成，我得派人找他去。哪儿找去啊？一打听房子也卖了，地也全贱，卖真快呀，两天功夫这人走了没影了。这不能说放着家不要店不要出去追他去，那就找不着就罢了吧。可回来越想越后怕，这人我跟他一块长起来，他还真有这梗劲。你要说真说他死在外头了，哎，我就落一缺德而已，我挤得出一条人命来。他要没死，他真找人练去，他可真回来找我来，到时候我这顿打可就挨铁了。小孩一害怕每天闷闷不乐，他爸爸孙老掌柜可就瞧出来了。孙掌柜原本也得问问，怎么这个王银干得好好的他非要走呢？跟别的人一打听，感觉因为孙宝昌。老头一问孙宝昌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孙宝昌说，爹，我不敢跟您说，实际是我挤着走的。哟，没人，你挤着他干嘛？嗨，我不是非要挤，是这么一回事。跟老头一说，老头一听，呵，这俩孩子，你也有不对地方，他也有不对地方，他这心也盛点啊，太高傲点了，踹一跟头踹一跟头吧。这说不上没气没囊，为什么？师兄弟一块练又发孩，何必上脸呢？你也是，纵使你比他小，可你占个少掌柜的，他是咱家伙计，打小跟你一块长起，管我叫师傅，我拿他当儿子似的，你怎么没有容人之量？反而批评孙宝昌一顿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温馨提示，面对雷电暴雨，请大家不要惊慌，行人朋友不要在树下避雨，不要在空旷处击打手机，驾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，听从交警的疏导，让我们有序和谐的贡献幸福生活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我们的新时代》，朱海作词，胡廷江作曲，阎维文演唱。 当盛世的钟声敲醒未来，春风如怀，百花盛开，辉煌地走向世界中心的舞台，新时代大幕在中国拉开。当幸福的生活如约到来，万